小紫国，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一天来到小紫国的小紫城。奇怪，这小紫城里许多人家门口都放着鹅笼，鹅笼里关的是鹅吗？不是，小孩。这些小孩有的坐着，有的躺着，有的在笑，有的在哭，还有的在抓果子吃。猪八戒乐得哈哈大笑说， 真新鲜，真好玩。 孙悟空摇摇头说，不对，哪有把小孩关在鹅笼里的，一定有什么缘故。唐僧说， 我们先住下来，再打听打听。 他们找了个客栈住下，就向店主人打听。店主人摆摆手说， 我可不敢说，说了要杀头的。 孙悟空说， 我们是外地人，住这一夜，明天就走，你告诉我们没关系。 店主人这才悄悄说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三年前来了个道士，说刮风就刮风，说下雨就下雨，这不是个活神仙吗？国王就把这个道士请到王宫里。这以后呀，道士怎么说，国王就怎么办。道士尽出些害人的主意，国王就尽办些害人的事情，老百姓可受苦了。这回道士说，拿1111个小孩的心当药吃，就能长命百岁。国王就下了个命令，凑齐1111个小孩，统统关在鹅笼里。过了这一夜，明天这么多小孩就没命了。唐僧听了伤心极了，可是想不出办法来救这些小孩。孙悟空说， 师父别着急，有我老孙呢。 到了半夜，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和尚都睡着了，孙悟空悄悄地起来，朝着天空吹了一口气，就刮起一阵狂风，把1111个鹅笼全刮到城外树林里去。他又拔了1111根毫毛，变成1111个小猴子，叫他们好好的看着鹅笼里的小孩。他们哭了，哄他们玩，他们饿了，就摘果子给他们吃。第二天一早，唐僧去拜见国王，孙悟空变成一只小蜜蜂，停在唐僧的帽子上，跟着去了。来到王宫里，孙悟空留神一看，国王是个人，坐在他身边的那个道士是个妖怪。唐僧拜见过国王，就回客店去了。孙悟空呢，鹰的一声飞到那个道士的帽子上去，他想，我把小孩全藏起来了，看他们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官跑来向国王报告， 坏了坏了，半夜里刮了一阵狂风，把鹅笼刮得没影了。 国王听了又生气又着急，可是那个道士反而哈哈大笑起来。他说， 丢了小孩来了唐僧，好好，这唐僧的心更值钱，吃了能活10000岁，快派人去把唐僧请回来。 这话全让孙悟空听了，他急忙飞回客店，把唐僧变成个猴脸，自己变成唐僧的模样。刚变完，国王派人来了，见了唐僧拉了就去。他们哪知道拉的是个假的呀。国王见了假唐僧就说， 唐僧唐僧，你来得正好，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。 假唐僧说， 阿弥陀佛，我们当和尚的穷得很，哪有什么东西可以借呀。 国王说， 我要借你的心当药吃。 假唐僧说， 巧了，别的东西我没有，心可多着呢，请问你要什么样的心？ 国王一听呆住了，一个人只有一颗心，这个唐僧 怎么有许多心啊？他该向他要什么样的心呢？国王说不出话来，那个道士带他说话了： 唐僧，我要你的黑心。 假唐僧说： 好嘞，你等着。 说完就从心窝里掏出一大串心来，有红的，有黄的，有白的心，可就是没有黑的。他把一大串心放回心窝里去，一把揪住那个道士，对国王说： 你要黑心，这也不难，他的心就是黑的。 道士吓了一大跳，结结巴巴地说：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是黑的？ 孙悟空说： 你竟害人，还想害死1111个小孩，你的心准是黑的，不信你掏出来让大家看看。 道士可没有孙悟空那本事，能把心掏出来又放回去。他一急，架起云雾溜了。假唐僧拿手把脸一抹，又变成孙悟空了。他架起云雾，呼呼呼，一会儿就追上那个道士，在天空乒乒乓乓打了起来。那个道士怎么打得过孙悟空呀？他转身就逃，正碰到猪八戒、沙和尚从对面打来，他没路好走了，一个跟头栽到地上，打了个滚儿，现出原形。哈哈，原来是一只梅花鹿呀。孙悟空叫猪八戒牵着梅花鹿一起来到王宫里。孙悟空指着梅花鹿对国王说： 你这个国王真是个糊涂蛋，你来看看，这就是请出坏主意让你办坏事情的活神仙。 国王听了羞得满脸通红，说： 我好糊涂，我好糊涂，信了这妖怪的话，差点害了1111个小孩的命。哎呀，小孩让狂风刮走了，怕也活不成了。 孙悟空又刮起一阵狂风，把鹅龙全刮了回来。谁家的小孩正好落在谁家的门口，一个也没错。爸爸妈妈看见孩子回来了，真是欢天喜地，赶快把孩子从鹅龙里抱出来，一边亲着一边叫：心肝呀，宝贝呀。小紫国全国的人都感谢孙悟空捉了妖怪，救了孩子，留下他们住了一个多月，才让他们上路到西天取经去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